22点05分1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8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对，今天我还在恍惚中，我说坏了坏了，这一周是不是又过了一半了呀？是不是又周三了呀？我想时间不可能过那么快吧，这就是一个现在时间观念有点混淆的男左叶谦的这个境遇、哦、我就是这位。我刚才带来的这首歌曲仍然想把时间放慢一些，所以我没有昨天开场那么欢快了。我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无法将眼光从你身上移开、就是一直贼着你，急着你，瞄着你。 副歌实在是太耳熟能详了哈，一定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前几句的时候还不知道是哪首歌呢哈，当副歌一起来就忍不住晃起来了，对吧，动起来了。在年底听这样的复古的歌声，真的会有一种好像老朋友又回到你的生活里来看你一样。 没错， 对吧？ 没错。 今天晚上本来给叶谦照了一张我觉得哎呀非常就是一身正气的照片，谁知道呢，我这手机这个不知道刚才我欠欠的就是更新软件嘛，然后这个 你也不知道怎么弄， 就不是我怎么弄，是他这个新浪微博、他一直就没有更新出来、 他自己一点一点往下下载， 所以我只能是一会儿呢翻出去年今天哈，我们大家都自己看看自己的样子啊、如果那一天留过言的朋友呢也欢迎登场啊，证明自己一年之后又来打卡了， 没问题。 当然同时今天晚上的新人呢哈，就是新的红人呢，我们也到了1682红了啊，1682红了，也希望你能够火速登场，让我们的场面不至于那么尴尬。今天晚上的直播帖刚好一岁了。 你好像一年前也戴着一个帽子。 哇塞，我今天真的穿的跟去年一模一样的衣服。 你这个， 我天哪， 我都有所改变。你这个人怎么了？ 大道奔去就别重逢，是否可能把破碎的爱再还原？原来爱不害怕路途遥远，也不害怕时光流逝人是非，怕只怕爱得不够坚决。还记得拥抱时的心跳，还记得与你的亲吻和你身上的味道。 我学会祈祷，我 自曲婉婷演唱的《爱的勇气》，希望大家都能有爱的勇气。 这个勇气可不是人人都随时都能拿出来的啊，有的是临时临阵脱逃的，很多朋友都有。 对啊，所以那一首梁静茹的《勇气》才那么受欢迎，经常被点播。今天晚上真的很高兴啊，虽然没有一张2018版12月18号的直播帖照片，但是求红的朋友真的出来的很早啊，这位叫做没得可叫了， 这没得可求了， 这名儿都让大家给叫遍了，没得可叫了。他说我想求红啊，真心的。那你说真心的，我能当驴肝肺吗？啊，我能看不见吗？我必须要让你红啊。 对， 所以这位朋友就火速上位了，没得可叫了，就是今天的1682红，恭喜你。刚才呢，在这首歌之前，我们翻出了去年今晚的直播帖。去年今天晚上呢是1480红，然后当看照片的那一瞬间，我惊呼哈， 对， 就是我的造型从帽子、眼镜、耳环以及这件卫衣没有改变，跟365天之前，我真的没想到我怎么会穿的跟去年一模一样的衣服，这件衣服我好久没穿了。就这两天我觉得回暖了嘛。 我是从帽子上看出来的这个事儿。 我这帽子就别说了，这简直年头到了。我们办公室的同事都跟我说， 对， 李这帽子吧虽然不错挺好看，但是你能不能换一顶，我真的觉得我都想送你一顶帽子了。然后我们同事真的送了我一顶帽子， 那个阿 Q 的毡帽，就是一戴十年，一戴20年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因为它太舒服了，就是没有能比它更好的。但我也觉得从拍摄角度来说呢，的确没有什么新鲜感哈，所以我今天为本节目购置了一顶新的贝雷帽啊，大家已经从上周啊和陈默也好跟叶谦合影当中看到了， 有过。 我真的这顶帽子我也打算奔那个十年代了， 但是我差点以为你要购置的这是不同款同色，就是说你购置了一个灰的一模一样的贝雷帽。 贝雷帽还是黑色比较好搭衣服哈。好了，就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今天晚上照片里没有呈现的，但是跟去年一样的，就是参考去年啊。叶谦呢也还是大戒指，对吧？ 对对。 没穿那件三道杠啊，但是呢也是栗子皮色的一件毛衣啊。栗子皮什么颜色？ 栗子皮， 这就是栗子皮嘛。 这叫枣红。 你拉倒吧，你对枣红有误解。比你这红，枣红要比你这红，你这个真的就是褐。有点褐色 啊，这反正比它还要庄重。 不是栗子皮，栗子皮怎么了？栗子皮颜色挺好看，你知道很多人染头发的时候就要染那个栗子皮色呢， 枣栗色 很难染的。但是刚才叶谦也提醒我了，你手机不能发微博了，我的手机可以啊。 对呀， 所以你可不可以这个微信发给我，然后我再发呢？哎，就你刚才说的那一瞬间，你知道我脑海中有一个什么画面浮现吗？ 你脑子秀掉了。 不是不是，我想起了你当年的火腿肠手机。 哎呦， 你记得吗 ？HTC， 对的，那个牌子现在就已经很少有人在用了哈。 对， 就是在手机的这种各种品牌竞争当中，它真的就败下阵来了。 哎呦，那个可是有年头了，而且 对呀。 那一款刚出来的时候是智能手机刚刚就面世的时候， 就是一个 H 打头的嘛，我们叫它火腿肠啊。你看火腿肠是 H 啥玩意儿，它就是啥玩意儿。 啥玩意儿啊我？ 那个时候他因为比我先这个拥有智能手机嘛，所以他就拍照，可是那个拍照的那个光线啊、像素啊，我相当之不满意哈。 对， 老是觉得像是那个兵马俑出土文物里边 那个时候那个色泽就那样的，你不能那么挑的。 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阅一下2011年。之前的2012年的时候，等等等等啊。 他今天发的是一年前的，我今天是实况啊，我整个就给发了。 对，可以到新浪啊，不可以到夜晚的夜。 1250的千。 对，NIGHT 去看一看，他今天晚上我刚才说的一身正气哈，甚至有点像农民伯伯啊，很就是教导你要爱惜粮食， 哎，我劳动我骄傲的那种感觉。 饭粒儿都要吃到肚子里，啊， 这个 不准浪费的样子， 是正确的。现在我还真这么教孩子们。好， 哎， 那该 欢快，怎么全复古的歌啊？ 该欢快还是要欢快起来 ，Dancing Queen。 Friday night and the lights are 这些歌曲虽然很复古很遥远啊，但是在这个冬天听上去就年年听年年暖， 没问题的， 对吧？就跟咱们这个羽绒服一样。 是，其实尤其是这个到了年底，你比如说到了咱们这个新春佳节的时候，一定是会有这个叮叮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对， 肯定是这样， 固定的一些调子一定要在特定的时候出 现。那你到了新年肯定都会是大家就想到了在一个朋友的聚会，用一些轻快的低曲在伴着这种伴餐伴着酒宴的这种当当当跳起来，小孩子在你旁边跑着，然后拿着要着礼物，这种彩灯乱闪的，这个感觉你肯定要阿爸乐队的东西， 就是瑞典国宝级的乐队， 是是，你肯定要这些老低曲来伴你。 真的，这个调调是很对味儿的哈，很是这个十二月接近年底，接近24号之前的一个氛围。 是， 就像我们现在晚上12点下班的时候，会发现这座城市多了很多闪闪的哈，亮亮的，开始有这种喜迎新年感觉的东西了哈。 灯节彩必须挂起来，不然的话你。不过别的商家比你热闹多了，你觉得 人家不去了， 对，你觉得你会进你这个黑通通的楼吗？ 对，大家都想到一个能够在冬天里哈，给人一看就有暖色调的地方， 对， 才会让你从中得到一些内心里很渴望的东西。 是的， 今天晚上的这位红人呢很有来头哈，他叫没得可叫了、可是刚刚呢他在当完红人之后呢给我塞了一个小纸条，他说我真的我都忘了我什么时候爱上广播爱上男左女右了，就是爱上那本书，在这里哈我特别说一下， 爱三爱，爱一爱丽姐，二爱这个节目，三爱这丽姐等丽姐写的书啊， 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那本书到再过10天哈就整整发行4年了， 同时他还爱燕姿， 对，我也很爱燕姿，因为这本书本身歌名我这本书名就是从那一首遇见中得到的启发哈。他说还有一周我就即将31岁了， 是 从单身听到有男友，听到恢复单身， 哎呦， 听到现在当了妈妈， 也曲折了一下啊，曲折了一下，但是31岁当了妈妈已经很棒了哈，就是你的人生近乎完美，因为现在就是年轻的朋友，我知道有很多都是真的都是30岁以后才要孩子的，是是很多，甚至是35岁， 足以见得我的那本书啊还是有功效的啊、这个作者啊用他毕生不十几年的从业啊，还有他的一些心路历程的故事和你分享了在话筒以外的一些这个那个啊， 这里 从而你就知道了情感之路都是很坎坷的，对吧？在这个坎坷当中呢，不要放弃爱的信念，不要放弃对爱的追求，既然我们都那么喜欢燕姿，你看燕姿现在 好 都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是是是， 对不对？ 必须的， 我们的爱在每个时刻里都会彼此， 你再看看柏芝 三个孩子 拘留片刻，要如何取舍？去年见的美丽贝壳，心不透彻，不会懂多难得。简单的生活就能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还不错，风力不大，而且明天白天气温还将维持在一个相对高位，天气条件比较适合户外活动。不过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预计在-4度上下，明天一早出门请注意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迪士尼在动画真人版的道路上一往无前，而真人版有多少真的东西，每部作品都不一样。譬如奇幻森林，除了小男孩是真的，其他都是 CG 特效。而前不久发布的狮子王，直接连个真人都没有，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吐槽。目前迪士尼正在制作小姐与流浪汉的真人版，据参演演员托马斯曼透露，该片会非常真，不仅有真人，连狗用的都是真狗，而且为了得到最好的狗，迪士尼找的都是未经彻底驯化的狗狗，开拍前3个月才开始训练它们。继续来关注，原创新国风跨次元电影《戏引江湖》今天发布一组经典致敬海报，集结《戏引江湖》中戏魁大赛上的各大班社，描绘了大众熟知的经典电影，并表达了致敬之意。致敬海报中，以京剧四侠甲乙丙丁为首，分别演绎了《霸王别姬》《让子弹飞》《一代宗师》《黑客帝国》《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涵盖了众多知名电影作品，并融合个人画风，高度还原了剧中经典场景。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2月18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682红，我们来欢迎一下31岁当了妈妈的，没得可叫了， 没得可叫了。现在当然别人不叫你什么都可以了，你现在有个孩子，直接管你叫妈就行了， 就是孩妈了。 对，无论别人有没有的可叫你，你现在满心欢喜的只接受一个称呼，就能让你乐一辈子，就是妈。 但是我希望今天晚上不是你这个非常辛苦的工作和带孩子一天之后很劳累的在担当红人哈 娘， 而是今天晚上有人帮你看孩子啊，你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的时候。 是是。 那既然良辰美景啊， 对， 听众朋友们让小树也长到了71厘米， 是 是时候释放你的冷笑话了， 是时候展现真功夫的时候了。 对啦、啊、 说到妈呀娘啊，这个当然是最亲情的东西哈。但是今天呢，我到现在我这个心里边，我有点不太就是上不上下不下的，我觉得忐忑，你知道吧？到底发生什么了呢？就今天那个给孩子收拾衣服呀，那个家里都比较累哈，就是给孩子收拾衣服，就是丈母娘也来了啊，帮着一块收拾，然后。主要是我媳啊，她知道孩子们的衣服都应该哪个给哪层，哪个的挂在哪儿，就干的有点累的时候呢，她呢就是一门心思在那整理孩子衣服，她就说妈，你给我那个沏杯咖啡行吗？然后她想提提神，然后呢，她妈呢就过去呢，就给她冲了杯咖啡，冲了杯咖啡给她端过来，然后我媳呢喝了一口呢，就是。他可能是为了表示对妈妈的那个感谢吧，所以他充满了赞美之情啊，他就是妈妈，哎呦妈，你冲的咖啡真好喝，你妈冲的咖啡世界第一好喝，妈你怎么那么会泡咖啡呢？然后去下面我丈母娘这句话让我忐忑到现在，丈母娘说，哼，我就知道你喜欢娘泡的东西。 好了，这个冷笑话不做解释啊，不做解释。 他这个 不要解释，不要解释， 非常自然，当我耳面，一带而过。 总之， 说完就完。 我们渴望男人更有阳刚之气啊， 是 男人像个男人样， 他 女人也有像个这个温柔点的女人样，好吧？ 我就再问你一句， 不要再跟我聊别的了， 他没说 我要听暖文章， 应该不是说我吧？ 听众朋友们要听， 你帮我分析问， 你给我起开， 可能不是说我，是吗？不是吧？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2018年所剩无几，人生苦短，别留遗憾。总以为岁月很慢，可转眼间我们就从天真的孩童变成了饱经风霜的大人。总以为来日方长，可未曾想那些当初易如反掌的事儿竟再也没有机会完成。人就是这样，拥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等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其实人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长，故事也不一定都有圆满的结局。在现有的时光里，千万别再给自己留下更多的遗憾了。你们的每一次再见都可能是永别。还记得你和最好的朋友有多久没有见面了吗？还记得你上次跟好朋友说再见的情景吗？我们总以为说了再见就会再次相见，可很多时候都变成了再也不见。毕业时跟好朋友约定以后常联系，后来去了不同的城市，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平时总觉得工作太忙，一再缺席朋友间的聚会，久而久之再也没有人邀请过你。跟朋友发生了一点误会，可谁也不肯先低头，慢慢的也只好形同陌路。有人说越长大越孤单，跌跌撞撞走来，朋友丢了一路。夜深时回想往事，总是会一阵怅然。如果当时主动一点，联系是不是就不会断了？如果当时大度一点，这个朋友是不是就不会丢了？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节目，说有一位老人自知时日无多，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自己年轻时的战友。为了了结这个遗憾，他不顾80多岁的高龄，从美国飞回中国，托人找，登报找，最后干脆上节目找人。最后当两个耄耋之年的老战友再度重逢，相拥而泣时，所有人都被这沉甸甸的友情深深打动了。不要以为朋友会永远停在原地等你，不要老是等着别人主动找你，趁还有机会多跟他们聚聚，趁还有时间常找他们聊聊。人生越弱，有几个肝胆相照的朋友，走到哪里都不会觉得孤单。等你学会如何去爱，他早已消失在人海。刘若英在后来中唱道，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时间不会等人，爱情更不会。一次错过，很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 明明对那个人朝思暮想，见了面却装作若无其事，明明很爱那个人，却还是忍不住跟他闹别扭冷战。爱情不是彼此喜欢就够了，还需要学会表达和经营。还记得情书里的故事吗？少年对少女暗恋已久，却一直不敢表白。他为了那个少女和别人打架，在放学路上故意捉弄她，在借书卡上写满她的名字。最后一次见面时，少年特意把少女的肖像画在借书卡背面，夹在书里送给了她。他的眼里满是不舍，却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出口。这一切的一切，少女都一无所知。直到十几年后，少女才因为一系列机缘巧合知道了这份感情，而少年已经在几年前离开了这个世界。爱情就像春日的花，虽然绚烂，但是短暂。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当爱情降临时，请不要犹豫，不要害羞，爱他就大声地说出来。当爱情遇到麻烦时，不要逃避，不要心急，更不要破罐子破摔。两个人相互体谅，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不要让当初的倔强成为未来的遗憾。无论这份感情最终结局如何，只要全心全意地爱过，就不会后悔。父母一去，人生只剩归途。长大后，我们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家，有了自己的爱人和朋友，有了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却忘了背后还有两个人在苦苦等着我们回来。你有多久没跟爸妈打过电话了？你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没有注意到爸妈心间的皱纹和白发。我们总是想多挣点钱，让爸妈享福，却没有想到爸妈可能等不到自己功成名就的那一天。想起电影《东京物语》里，一对老夫妻进城看望自己的儿女们。大儿子说家里太挤，大女儿说工作太忙，都没有好好招待他们。只有二儿媳请了假，带两位老人出去转了转。老夫妻回去后不久，老太太就过世了。儿女这才涕泪交加，后悔当初怎么没有对爸妈好一点。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人生最无可奈何的事儿。不要等到父母走不动了，才想起没有带他们出去走一走。不要等到父母不在了，才后悔没有好好的孝顺他们。工作再忙，也别忘了给爸妈打电话。日程再紧，也要抽空常回家看看。爸妈要的并不多，你的一句问候，比多少补品都管用。你的一个拥抱，比什么礼物都珍贵。从现在起，少对他们发脾气，多给他们打电话， 定期带他们做体检，有空带他们出去看世界。小时候，父母曾无私地爱着我们，现在该我们好好爱他们了。人生最大的悲哀，是我本来可以。小时候，我们总是梦想着当一个很厉害的人，找一个很喜欢的人，潇潇洒洒过一生。长大后，我们就干着一份不太喜欢的工作，匆匆忙忙结了婚，过着一眼就能看到头的日子。很多人经常吐槽工作无聊，却没有勇气辞职，老是抱怨生活艰难，却又不肯做出改变。每次遇到不顺心的事儿，总会习惯性地说一句，如果我当初努把力，早就不是这样子了。对呀，如果你上学时多用点心，本来可以考上更好的学校，找到更好的工作。如果你工作时多出点力，本来可以升职加薪，不必待在底层混日子。如果你当时能主动一点，本来可以把握住那个难得的机会，一举逆袭。你本来可以活成理想中的样子，却依然把日子过得一团糟。但是人生没有如果，也没有本来可以。无论你多么有才华，多么有潜力，只要没有把它变成现实，一切就毫无意义。就像龙樱里那群成绩垫底的学生，老师觉得他们是废物，同学瞧不起他们，连父母也不相信他们。后来在新来的樱木老师的鼓励下，他们为了证明自己，开始疯狂的特训，疯狂的学习，最后真的战胜了那些不可一世的学霸，考上了东京大学。如果不逼自己一下，你的人生就无法改变。如果不拼一把，你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优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只有在年轻时奋斗过，年老时才能没有遗憾。请回答1988里有一段话，令人感触颇深。时间会流逝，所以时间带来离别。因此，时间给人们留下遗憾。若爱一个人，现在就说吧。在忙碌的这个瞬间，在变成遗憾之前，把它说出口，战胜羞涩，表白心声。或许时间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是爱过的记忆。人生本没有那么多遗憾，很多时候只是我们自己制造了这些遗憾。只要你愿意，人生本可以过得更加幸福圆满。如果喜欢一个人，就不要轻易放开他的手。如果珍惜一段情，就不要那么爱面子。如果向往一种生活，就努力把它变成现实。人生苦短，请让自己活得更灿烂。新的一年就要来了，请你好好想想。 还在每天不停的烦恼，坚强的阿玲在马来西亚追逐自己的梦想，聪明的丹丹依然还在应付不断的奔跑。

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8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今天晚上我们的红人到了1682红，他也是一位老听友了，名字叫做没得可叫了。 对，没得可叫了，是一位刚当上妈妈职责的31岁的年轻妈妈。 嗯，也是听节目很多年，这中间角色也转变了很多哈。单身啊，有男朋友，然后又单身，然后再次呢组成家庭啊，不是组成家庭，然后当了妈妈啊。 是， 就是情路虽然波折，但最终呢还是很幸福的一位朋友。 在这之前既没有组成过家庭， 对， 也没有谈到真正可以固定下来的心仪的恋爱，后来就是逐渐的成熟了， 是的， 成家了， 是一个北京妈妈，而且长得很漂亮。哎， 对， 就是听男左女右的这个女右们哈，我就真的不说什么了 啊，绝对 各把各的哈， 这种精致的女孩啊，就是精致北京妞，你们赶紧去看看去啊，北京大妞真的现在越来越精致。 真的，我不说什么，真的就是你感受一下这个男左女右这个颜值啊， 嗯， 这个颜值这怎么说呢，小树虽然长了1.03米，但是颜值很高哈。没得可叫了，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他关注了173位人士哈。我们看看， 对， 最新关注的呢是酷然视频啊，他喜欢看的。再来看看第一个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哦，是姚晨，我还以为是燕姿呢。 嗯， 是姚晨。好的，今天晚上呢就拜托你和我们一起要继续再相伴1小时，好吧。 好，这首歌曲叫做 The More I GetThe more I want， 我得到的越多，我想要的越多，这人没底线。 完全是一种人性的阐述啊，因为 the more I get, the more I want 是就是人性，基本上就是从小就有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你看他，什么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呀？什么叫上来就要挑最大的、最多的呀？什么叫多占多得呀？这是人自古以来就生下来就有这个主观能动性，就是这样的啊，上来就要去抢最大的、抢最多的。拿到最多的还想去拿更多的，就是这意思。 所以我们在慢慢的修行当中才知道，人应该就是更加懂得为别人着想啊，就是在任何时候呢都应该有一种体谅的感觉吧。所以我们不再是事事都要求自己做的是最完美，得到最好的回报。 它是一种感觉，就是你其实现在孩子们都是被要求按照这个来做，他不是发自内心的，他没有人，没有人，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说，没有人他的主观能动性是发自内心，是孔融那样把大梨让出去。他 你应该说小孩的世界里， 对，他只是最慢慢的这么培养出来，觉得要一块要共享，要共融，才能以后才能跟团队一起共存下去，只有这么一个观念才行。但是他的主观主体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出发点，永远都是先上来他主动去拿那个最大的，是肯定的。 这是小孩的一种本能啊，天分。但是慢慢的， 他就是人的一种天分。 对，我们这个之所以一岁大过一岁的成长，就是在于你开始变得应该说是高级了， 对吧？进化了。 你就要知道，当你遇见险境的时候，当你遇见可能整个团队只有一包水的时候，你需要把你所有的水都集中在一个人那里，然后由这个队长来每天分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小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教育。如果没有过这样的这个受过这样的这种训练的话，那个人他绝对不会把那个水拿出来，你知道吗？就是他永远会私藏一部分小干粮，私藏一部分水，他绝对不会跟大家一起度过难关。 自从叶谦成为二娃老父之后哈，这男左女右的这个调子里总是会有一些育儿的哈，关于这个在和孩子的交往当中啊，特别有所顿悟的东西啊。 对， 估计这个我们当年的听友也是从单身到了当爸爸当妈妈之后呢， 是 可能跟你很有共鸣， 前后讲，前后讲 很有共鸣， 都前后讲。 但是与我和很多单身人士朋友而言， 不也有关， 我们这个就是听听， 你大不了你保不齐以后你会抱养 你笑什么抱养怎么了？ 对，你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你要教育他吗？ 就是到什么年龄段可能你会有一突发奇想或者是一个决定哈，这都保不齐的哈。 对， 但是我太清楚自己能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了， 都能干。 我甚至知道自己如果退休以后终于自由自在了，我最好去干点什么啊。我不会再让自己这个更操劳了啊。23:11了，夜已经很深了，今天白天辛苦的朋友啊，如果已经很累的话呢，就早一点入睡吧。如果还在路上正在赶着回家，或者是司机师傅的话呢，那可以让我们的音乐来得更猛烈一些。 什么一时情绪，什么一生玄命，分享同一口气，你更表里如一。如果一面之缘也都是注定，我愿好好保护你。是谁用信任的刀向你勒索？海洋说你并没有错，为什么？

Level 42 42级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All I Need， 我所需。 All I Need， 人家这个不贪心啊，人家也活到一定岁数了，这不是 More I Get More I Want， 这就是 All I Need， 我所需要的也无非就是一个什么呢，一个稍微能避寒的家啊，一个稍微能吃饱穿暖的地方啊，稍微能依托情感的一些，哎呦，我已经要的挺多的了啊，这有很多人根本要不着， 就是啊、快要到自行车了、啊， 是，这已经有点 more I want 了。 知足常乐哈，就是成年以后，我们可能对这句话更加有体会了。冠叔叔在工体，工作也很辛苦。他现在跟同事们一起加班呢，估计要通宵了。听咱们节目大概有10年了，他从初中走到高中，再到大学，再到工作， 是都是一 工作越来越忙，听电台越来越少，偶尔回来听，就真的像回家一样。我也希望到我有孩子的时候，还会有男左女右，也希望我的同事小贡能够尽快的成长。独挡一面， 嗯， 哎呀，真的读得鼻子酸酸的哈。 这个就是说，人家可能因为工作太忙，首先呢，一我能听出来，甚少来这儿听节目，但是每次一来都特别的高兴， 嗯， 都想回到家。二呢，因为工作忙，现在还没有要孩子计划， 嗯， 特别希望以后有孩子，咱们俩还在。因为工作忙，特别希望自己的小同事小工能够尽快独挡一面，就能让他稍微的缓解一下。 这里面潜台词是他已经有了另一半了， 就是够忙的了。 对，就是只是没有要孩子啊、要么已经有女朋友了，要么就是已经结婚了。然后他是一个体育工作者， 体育工作者或者是在体育场工作的，那反正都是很忙， 非常忙 ，因为你要面对的那不是大赛事，就是成千上万的。 尤其到年底的时候哈， 嗯，观众们，我的天哪， 非常的辛苦。谢谢你对这档节目的，我觉得是信任啊、甚至你觉得在夜里，其实我说过，2019年其实其他的兄弟台会有很多全新的节目， 是， 就新到可能让我觉得我们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你知道在夜里聊什么是特别容易有共鸣的吗？音乐情感是一种共鸣， 对， 还有一种共鸣你知道是什么吗？ 夜宵。 Yes， 吃，对， 所以啊就真的有兄弟频道啊， 这就来聊夜宵， 推出了吃的节目吧， 你可以去鬼街就直接来吧， 不要这样。所以我真的提醒那些晚上减肥老跟我说韩丽你不要在节目里提吃，如果提也不要提那些什么火锅啊烤肉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这些年真的秉承着就聊素食，对吧，豆腐青菜菌类，我们真的没有聊过那些我们也觉得在晚上听起来哇真的是想立刻从家里出门想去吃一顿的东西。 其实有的朋友有这种就是聊透了聊高兴了遏制法，也就不去，因为我聊过了我感觉就吃过了，你但是你越聊素的越聊寡的清汤寡水的他越想去吃，你这我特害怕这个事儿。 所以我们这些年也不怎么聊吃了啊、但是明年啊你们可得注意了啊，你要是觉得 有一档节目 在晚上听咱们这节目音乐聊聊情感暖文章冷笑话就够了，你那调频指针你别瞎串悠啊，我不是说为了留住你们，我是为了让你们在晚上安心一点， 不要那么的恶中强。 我要是在路上听到一档吃的节目我也受不了， 嗯， 对不对， 立刻有拐弯去吃的， 因为你晚上6点钟吃饭的话你到了10点也4个小时过去了，对吧， 会有这种冲动。 哎，所以锁定北京乐广播好不好，你看我们这里 我们保证不聊太香的， 你看我们这里啊是不是都是一些小情小调、啊精神世界的无限美好，好不好。 那曾是雾中的列车通往我年少时候，它从此让我一天天孤单心随它去天边，然后呢，然后啊，然后我就去到天的另一边，火车冒着烟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还不错，风力不大，而且明天白天气温还将维持在一个相对高位，天气条件比较适合户外活动。不过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预计在-4度上下，明天一早出门请注意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35，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段，今天是周二，放心，整点我们回来，半点我们也回来，再过半点我们就今儿就不回来了，明天再来。 哎呀，怎么说呢，非常就是写实的一段描述哈。23:32.5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继续光临2018年12月18日周二晚上最后半小时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今天我们的红人啊、也是聊到了124条了已经， 但是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昨天是 因为今天我们是转了去年同一个晚上的留言， 对，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写着去年今晚我们的聊天量是211， 是 吧？ 是是是， 这其他我就不说什么了啊。 连昨天 你转发呀、点赞的，这不能比了， 是， 对吧？ 连昨天的也没超过呢。 不要说这些了，因为我们也不想给红人压力哈。因为天冷了，大家确实睡得也早了，这对我们而言是好事儿。就像我们当初在做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就说过，如果这档节目把大家都给做睡着了啊，大家因为听了这档节目失眠的、失忆的、失业的，哇，三失人群全好了， 是， 对吧？不和我们在一起了玩了也 OK 啊，对不对？我觉得能够让一档节目把自己哄睡着了，不跟我们互动了，那也是我们的本事，对不对？ 我们凭自己本事让你们停止互动的。 Climb over the church wall in your Sunday dress. Be sure to feed the koi in the pond. It's a long, long climb going back in time. All of me wants to be. Believe 心中亲爱宝贝，你

gotta climb, gotta climb. Seven steps to heaven, Lord. Help me climb that road. It's steady but uneven, Lord. Help me climb that road. We're so completely strong, yet so at ease. We ascend as we please, then we'll be standing at those gates. Seven steps create. Mm-hmm. 这小旋律，小节奏，啊，小鼓点， 这还真不常见，在 Cassandra Wilson 这种非常慢热的歌手这个行列歌曲行列中，这种小歌的必须挑出来给大家放一放，叫做七步、哦、你听过有听过有三步舞曲，有胡步舞曲，四步舞曲，胡步舞曲，但是你没听过这七步舞曲。 我们知道七言绝句 Seven Steps、 这首歌很有一种总结感啊，就是一天的尾声或者是一年的尾声啊，总是有一些突然发现有些事情没有做，很着急、 还是赶着， 对，赶着急三火四把它做完。 对、 所以我本周也要急三火四做一件事情，就是从周四开始就要休一个年假，因为年假 赶紧把自己今年的这赶紧休全休完再说。 那我也休不完，所以我只能是尽量的因为每年12月24号我都是一个成年族里边比较喜欢这个日子的人，所以呢我会把年假每一次都会留在12月几天、今年突然11月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工龄已经20年，有15天年假了、所以这个挥霍的这个拳脚都施展不开了。意味着这周呢我和叶谦的合作将会到明天晚上周四周五和下周一啊，我都将休假。 祝你、 过节去。 对，祝你再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大周末。 就是年底了嘛，也大家看看自己的年假有没有用光哈，如果还没有用光的话，是时候给自己真的做一个暂停。 对 吧， 人是需要放松一下的。 是，你的岗位离开你其实别人也能替啊。我呢就比较幸运有这个录播哈，大家可以在一起重温一下过往的暖文章。你们不是爱听暖文章吗？对不对？ 是干嘛呀， 让你晚上听个够啊， 我让你们听、 使劲的听啊。我知道我在非这位听友，他也我至少以前没有看过他亮相。 他07年的莘莘学子、听到现在呢是18年，已经成家立业。07年到18年，11年前他还是学生时代的他，现在已经是应该是感谢男左女右无数个无奈的夜里陪伴着他，陪伴着他，陪伴着就搞到了对象，陪伴着他就找到了另一半，陪伴着他就 这是一档锦鲤节目、对不 对，给那个人披上了婚纱。 也是一位男听友吗？今天晚上好像男听友，哎，真是，哎， 应该是。 我总觉得有时候有见面会什么书的签名会啊，总是会看到很多女听友，很少看到男听友哈。我都一直一度以为我没什么男听众啊，没想到都是这么深沉的。然后也有朋友问我明年这个自媒体公众号会推出来吗？放心吧，这件事情我既然这么久没有做，终于要做了，我一定是会不闪亮登场的啊。就是会亮相，但 之前 请大家不要对我寄予太大的希望。 对、之前就是就是要做的喊口号啊，然后隆隆震天响啊， 不不不 之类，要跟大刀破斧弄一项什么什么东西啊， 做不到。 这个 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这个其实是一种就是营销手段，我们可以说是这样，但是不是适合每一个人，比如说就不适合你， 特别不适合。 对，你应该适合的就是白手起家，忽然让人觉着你这儿有一个身向酒香身向的 一艘小木船，对吧？做一艘小木船应该不是特别难，对不对？ 对。 但如果你想做豪华游轮，对吧， 你得从坐小木船开始练手。 是，那这艘破船啊，就是这艘 连个船票都没有的破船 马上就要起航了。最重要的就是在上面可以和大家真的像当年博客时代那样写点东西哈，留下点内容，还有就是也许会在某年某月给你带来一些 让你觉得哇，我们还可以和你有这样的一种互动，对吧？ 某年某月 是的某一天啊，这个我不在电台里工作了，就是年龄大了嘛，就是必须要退休的时候， 是是是是， 对不对？ 更日更月更年期的你我他们。 如果你们还想听到我的声音的话，那我希望今年啊，不应该说2019年的这一艘船，到时候还是依然在那一艘声音的海洋中啊， 对， 晃悠，晃悠，晃悠， 还可以啊，我们能在这个 有生之年 宇宙舰队中能够收听到这一段电波。 当然，说实话，人都是有这种不会拒绝更好的。其实，在这些年当中，我们累积的这种情分，还有这种彼此的一种相信吧。有时候我是一个其实不是特别有那种安全感的人，你懂吗？就是我不是特别相信。 你是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不是你是你不是 女人本身就是安全感不太足。那我更是一个我不太相信大家会真的一辈子都需要我的声音的，你懂我的意思对吧？ 不是这个，你不要想得太美好。 我从来没有美好的想过。 唯一理想美好的就是人家想起来你，才会觉得哦，我听过你的声音，韩丽阿姨，我那时候特别喜欢你的声音，这就是对你的最高评价。这就是，就比如说现在有人说，哦，叶谦是你啊，我原来知道有一个彩铃是，就我。原来我很抵触，说实话我也有点就是啼笑皆非的，有的时候听到这个事情，但是呢现在我想这是对我当时一个成绩的最理想的回报 了。那当然了， 这是最理想的一个回报。 是啊，现在彩铃这项业务基本上都没有人用了。 对对， 但他们还记得当年的那个老狼请吃鸡啊， 是啊， 鸳鸯火锅诺基亚， 所以我不必自嘲自擂什么的，我就应该欣然接受。 你干啥呀？ 我应该欣然接受。 你抵触这个，你这是， 因为我老觉得那个不是我的正门，那不是我的正行。 你正门那歌你拿来给大家听听，有人听吗？ 啊、哎呀，还是 早年间我也播过你的歌，吓死人了。 不是我的歌，是我给别人做的歌。 那也不怎么地呀、啊，我跟你讲，说实话啊。 那好吧， 是他们唱的，可能没有把你的那个想法完全展开。 接着听歌吧。 听什么听？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 好， 有些东西啊，别勉强。上天赐予你的能耐，还有能量， 哎， 其实没有那么多。 对， 对吧？ 全在你的一张一合中啊，也就那么多了，没有什么，你不可能全都揽到自己的嘴边，是吧？ 是啊， 有一个庙门就已经够了啊。 大家也是抱有这样的想法哈，我尽全力去做每一件事情。但是我并不奢求这件事情让每个人都接受。 你也并没想到是那扇庙门为你打开了，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对，所以我这艘小木船明年起航的时候一定会告诉大家，我不求它能有多少这个在上面陪我同行的人，我只希望能够有更久一直都不会走的人。这是我对陪伴还有对不离不弃这几个词最最爱的一个缘由，就是一个人的真心真的一直留在那里。晚安。 晚安。温柔还一直收藏在我胸口，在很久很久以后回想歌门尽头停下来陪着你走，回首天真向往以后却各自泪流，等一个拥抱却抱不到，也许该忘掉，可是你的笑却过分美好，我戒不了，在很久很久以后陪